放弃你太委屈，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、哦、爱着你你却把别人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 Yeah!

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，我喜欢每

起转了、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

在我无框的记忆里，渲染了整片碧黑云白，而你手中的烟一阵阵又一阵阵，是我折叠好的心情又再一次一件件被你翻起。就像纯咖啡中浓得化不开的忧郁，就像电影散场的时候刹那间遗忘的剧情。

身边。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婆